后形容目前的楼价似乎相当坚实，但不能不考虑高买低卖的风险，因此将来每个放入发展纲领的项目都要考虑清楚相关的财务要求。被问到重建工作需要动用大量金钱，对市建局带来沉重负担，长远如何处理财务压力，韦志成说长远要全面检视市建局按照同区七年楼龄作出补偿的做法，同时要在保养维修方面多做功夫，延长楼宇寿命，无需每几十年就拆卸再兴建，减少重建压力和补偿开支。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93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是1900宗以上，令总感染个案增至超过22000宗，再多四宗死亡病例，是令总感染的个案增至超过222000宗，再多四宗死亡病例。韩联社报道，当地的非首都圈社区感染病例占近四成，疫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趋势不减，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减少聚集和出行。对于美国莫德纳药厂日前第二度向南韩通报原定今个月到付的850万剂新冠疫苗，有过半数将会延迟交付，青瓦台代表团在美国莫德纳总部和相关人士会晤，莫德纳对供货推迟表示歉意。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今早本港多处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红梅谷路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咁但一带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水泉路村。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红梅谷路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水泉路村。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交通非常挤塞的，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柯达大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的交通亦都是繁忙，车龙就排到英皇道近清风街天桥。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路明道，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车龙就排到联合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龙尾在白沙湾码头，而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沙角尾。提提大家，在沙田的大涌桥路因为有道路扩阔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左转入安心街的，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姐， 你块面红晒喎，唔使咁怕臭啊！ 怕咩臭？我热到中暑啊！ 吓！ 炎炎夏日喺户外工作，记得小心会中暑啊！患者会觉得疲倦、口渴、作呕、头痛同埋皮肤湿冷，严重嘅可能神志不清，甚至不省人事啊！ 想知多啲有关预防中暑嘅知识， 听日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预防中暑即安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美丽新世界》，作者阿道斯·克须黎，声音演绎罗曼荣。 以往只能够孕育出一名胎儿的卵，而家就可以制造出96个人，咁样叫做进步。 星期一至五凌晨2:30到3: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于 rthk.hk 网上重温或者 podcast 下载。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in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嘅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嘅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陆宇光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时间来到早上的11: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这个国际新闻节目《十万八千里》。早晨啊，谭永辉。 早晨啊，拍档陆宇光。 咁啊，我哋睇睇咧，就系嗱呢个礼拜咧，都好似啲新闻图片咧，就传嚟好多地方咧，都成个天咧都橙色啊，甚至咧好多烟雾咧弥漫住。咁啊，讲紧嘅就系好多地方咧，系今个礼拜包括系南欧啦，好几个国家啦，北美洲啦，都系出现咗一啲。好嚴重嘅山火啊！ 喂，呢啲説話咧，差唔多每年咧都會講啊，因為頻密咗好多啦，出現呢啲咧，我哋以往覺得係好極端嘅一啲嘅現象，應該好少發生咁，但係咧而且而且唔單止一啲地方啦，而係好廣泛嘅地方啦。美國嗰度有呢、這、一個山火啦，歐洲嗰方面其實都一段時間咧又係有好多嘅林火啦，有啲山林大火啦，都係周圍都係好多問題啊！ 咁其實咧，即係其實早前先至聽完咧，西歐啦嚇，中國大陸啦，以至到咧南亞咧有啲地區出現咗水災啦，到近日咧就出現咗大火啦。咁究竟點樣理解呢啲嘅極端嘅天氣咧？嗱，不如我哋之後咧嚟緊嘅時間咧係逐樣咧同大家咧就係慢慢講下。首先聽聽咧就係關於喺加州嘅情況，佢哋加州嘅州長咧亦都去過一啲嘅災區去到視察噃。 If you do not believe in science, I hope you believe in observed evidence. You walk around this community, you see the reality. We're in the midst of a climate crisis. 聽到就係美國加州州長紐森啊，咁佢頭先就講咧，即係不由你不信啦，因為實在有好多嘅證據咧，就見到真係咧有一個嘅氣候危機咧存在緊啊。咁加州咧而家可以話係有即係一個歷嚟咧就最嚴重嘅一個山火啦嚇。咁見到尤其是喺北加州咧有個地方迪克西啦嚇，咁啊係啦，咁佢哋嘅山火咧已經摧毀咗超過1000座嘅建築物啦，燒毀咗超過500,000嘅英畝啦。咁啊有啲可能咧就係啲閃。咁电咧就系击中一啲嘅冧树啊，击中电线杆咧就系引起呢个大火噶。咁但系咧呢个只系加州嘅十几场山火里面其中一场嘅吓。 呢啲类似情况又系讲过噶啦。咁啊，柳森自己呢排都好多周身麻烦咧，面临紧呢个即系可能俾人会即系发动一个罢免佢嘅一个投票啦。咁就加州好多嘢都系比较多新闻啦。咁啊，佢就喺呢一个大火当中咧，就即系都有。 有去做一啲嘅視察。咁另外頭先我提過咧，極端嘅天氣咧，都喺第啲地方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報告啦，包括喺希臘啊、意大利啊，一啲地中海附近嘅地區咧，咁就有熱浪咧，都係同一個叫做高温穹頂heat dome 有關喎。 是啊，其中见到呢有啲嘅数字都几得人驚㗎。咁讲緊意大利呢西西里岛呢就係、是、星期三呢就录得呢係 48.8 度摄氏。咁如果係呢个纪录系属实嘅话呢，咁已经系欧洲气象史上面呢就係、是、最高嘅一个温度系记录到落嚟啦。咁打破咗1977年呢希腊雅典嘅48度纪录。咁而另外呢就係、是北非啦，北非都出現咗一啲嘅熱浪嘅高温啊，包括係北非嘅摩洛哥啦、阿爾及利亞啦，都有咧好多人咧就因為熱浪高温咧而造成傷亡啊。咁而咧阿爾及利亞咧亦都出現咗大火，最少咧都有69人死亡。 頭先提呢個 heat dome 咧，有個效應咧就係、是、都係多數係同呢一個高氣壓咧持續地喺一個廣泛地區唔走啊，一路都係影響住嗰個地區嘅天氣咧有關係，因為高氣压咧就将啲空气咧就压翻落地面，咁本来啲热空气咧系向上升嘅，咁但系咧有啲又压翻落地面咧，地面就越嚟越热啦，越热咧就越少呢个水分，就越难落雨啦。咁就好似咧一路加热住嘅一个地方咧，但系上边有个顶咧盖住咗，形成咗一种咧一路咁样系好短时间里边咧系即系一个好高温嘅状态咧，一路维持住。 咁究竟呢啲嘅現象係咪出現咗一啲嘅氣候危機嘅一啲徵兆呢？咁又點樣睇而家即係地球嗰個嘅氣候變化嘅狀況呢？嗱，今個禮拜一呢就見到聯合國嘅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呢就發表咗個嘅報告啦。咁就講緊話人類呢就正喺度正在以前所未有甚至不可逆轉嘅方式呢就改變緊地球嘅氣候啊。亦都講緊話呢係十幾年之內呢會出現更加多嘅一啲极端热浪啊、干旱同埋洪水，亦都话咧呢个报告咧对于人类嚟讲系一个红色嘅警报。 咁我哋今日咧即系节目里边咧就拨啲时间咧，不如同一啲即系喺呢一方面咧呢啲联合国框架啦，联合国框架里边咧除咗有政府间嘅工作咧，都有好多民间嘅人士或者机构咧系即系有参与入去嘅。咁其中一位咧有代表嘅香港咧去一啲呢啲咁样嘅做呢啲嘅工作咧，就有黎广德 Albert 咧，就系低碳亚洲行政总裁啊。电话旁边应该系黎广德喺度。 系啦，黎广德你好， 早晨。 喂，你好，两位好。 喂，首先咧 ，Albert， 请你咧讲讲，即系呢一份 IPCC 咧，我哋简称佢啦，即系联合国框架里边一个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又一间叫 IPCC 吓。呢份嘅报告有几咁重要咧？ 嗱，呢份报告咧就系、是、自从2013年咧，即系对上一次呢个 IPCC 咧出报告之后嘅另外一份啊，即系对上一次就第五号报告啦，今次就第六号报告啦。咁你都睇到啦，其实即系呢啲科学家出一份报告一啲都唔容易啊，因为佢用咗咁多年，点解咧？因为其实佢将过去咁多年咧，最新出嗰啲系超过14000份唔同嘅论文咧。是重新是即是再审查一次啊，而好多科学家一起呢就去讨论。然后呢个过程呢就是说他们做了结论之后呢就将他呢就是将个稿呢是交了给不单止是科学家自己评估啦，亦都交埋给一些政府的代表去评估。啊，大家同意之后呢先出的。啊，咁今次呢是可以说你从那个科学的数字点睇到呢，佢今次嘅評估係比過往準確嘅，譬如話，即係就算講一句好簡單嘅説話，因為從科學家角度咧，都一定要有相當嘅證據先講到啦，即係今次話確定咧係而家嘅氣候變化，我哋睇到嘅咧全球暖化咧係由人類嘅活動組成嘅。上次咧都冇講到咁肯定嘅，今次咧好肯定可以咁樣講啦，同埋亦都可以好肯定咧，俾一個好準確嘅數字大家，我哋每排放一億噸嘅即係二氧化碳嘅話咧，就會令到全球氣温升幾多度咁等等，呢啲數字咧係比過往咧係準確咗好多嘅。我諗有一個其實只需要大家記住一個數字就知啦，因為今次好準確話俾大家聽啦，我哋而家經歷緊嘅温度咧係過去十萬年以嚟最高嘅温度啊。換句話講，即係我哋其實所記憶中啊，我哋嗰啲祖先咧，其實喺地球上面從來未經歷過咁暖化嘅一個嘅大氣嘅温度嘅。 嗱，睇翻咧，今次個報告亦都有一啲嘅數字係俾到出嚟嘅，講緊就係話咧，過去嗰十年嚇，即係講緊2011至2020年咧。咁啊，地球嘅温度咧就比1850至1900年啊，即系大家普遍认为即系工业化之前啦，咁系上升咗得 1.09 度噶啦。咁啊，大家都仲记得啦。咁啊，其实咧呢个嘅巴黎气候协定咧，即系国际之间签订嘅协议咧，咁系希望咧有一个比较高嘅目标，就系将全球嘅气温咧就控制喺即系工业化之前嘅上升 1.5 度之内啦吓。咁睇嚟咧。就呢個咁嘅趨勢咧，未來嗰廿年咧，全球嘅氣温就會超過即工業化前上升咧，就係 1.5 度噶啦咁。你點樣睇呢個嘅狀況咧？係咪話即其實就算巴黎協定嚇2015年簽署以嚟，大家都仍然係未盡力做到減排，以致到嗰個趨勢係繼續可能會超過呢個巴黎協定所定立嘅一啲目標咧？ 嗱，呢個的確係令人憂慮嘅。嗱，因為今次嘅評估咧，就説明咗一個狀況，就係話我哋如果係想控制 1.5 度嘅暖化咧，就只係剩翻可以向大氣排放啊5000亿吨。咁呢5000亿吨咧，如果按照而家嘅排放速度咧，喺13年之內都已經爆燈噶啦啊！咁即係未到2040年喎，即係2030年多啲，咁啊已經爆燈喎。咁好啦，你話係大家做得夠唔夠？其實喺巴黎協定咧有一個特點啊，即係當時大家嘅承諾咧就唔係由上而下一刀切嘅，就係話每個國家自己提出你盡力減排可以達到幾多咁樣。咁當時大家提出嘅目標咧，如果你加起上嚟咧，係大約係會令到我哋暖化3度左右嘅啊，咁係遠遠超出或者 1.5 度呢個目標嘅嗱。咁呢個已經係假設咗，即係大家大家國家自己提出嗰個所謂自愿減排嘅承諾係得到實現先至係嘅。啊，咁呢個咧就當然一都係未知之數啦，因為往往好多時國家啲承諾講咗就冇咗影嘅，有啲國家會係咁。咁但係巴黎協定咧，即係有一個好處咧，就係當時大家都知道咧，各國嘅承諾咧係唔夠嘅，所以咧就講好咗有個機制，就是、每5年咧就提升一次。就大家就係要再報過上嚟啊！你可以再減幾減多幾多咁樣，所以點解咧？本來咧係舊年2020年咧嗰一次嘅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咧好重要嘅，因為嗰個係一次提升嘅機會嚇，即係等各國咧可以再進一步提高自己的目標。咁但係好可惜，因為疫情關係啦，就褪遲咗，褪遲到今年11月啦。咁所以由而家到11月咧係一個好關鍵嘅時刻啦，就係話各國嘅元首。佢哋了解到咁嚴重嘅危機底下，仲係咪願意真係大幅提高呢個減排目標呢？咁呢個就大家拭目以待啦。 呢、這個十一月啱啱你提呢個日子就喺而家咧預計咧蘇格蘭格拉斯哥嗰度舉行啦，就係、是、呢個 COP26 啦。頭先提嗰個巴黎協定就 COP21 嚟嘅 ，COP 就係嗰個聯合國框架嘅氣候峰會啦。咁啊，隔五年啦。咁我哋可以對今次呢一個蘇格蘭嘅 COP26 咧呢一次嘅峰會咧，可以抱一啲咩嘅期望咧？ 你話期望咧，我哋當然大家都希望各國減排可以做到啦。但係而家我自己就一啲都唔樂觀嘅。因為你睇翻，譬如今次呢個聯合國呢個報告出咗之後咧，各國首腦嗰個回應咧，發達國家嘅首腦咧，譬如英國啊、美國啊咁等等，都當然話好重視啦。大家明白個危機啊，需要做嘢啦，咁啊減排啦，咁等等。好啦，但係譬如好似印度咁樣。佢哋提出一點，其實都係有道理嘅、哦。佢就係話嗱，好清楚咧，呢、這個科學證據咧就話減排嘅責任咧，應該主要係落喺發達國家手上啊，因為佢哋咧過去嘅排放最多啊。咁而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巴黎協定嘅時候，當時咧其實發達國家咧係應承咗每年咧起碼有1000亿美元嘅援助，係俾一啲即係發展中國家啦。等佢哋可以減排啊，同埋即係適應翻即係新嘅氣候危機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其實過去幾年咧，呢1000亿咧都冇兑現到嘅。咁因此咧，即係你話發達國同發展中國家咧，大家嗰、那個即係對抗性咧，都仍然係好強嘅，因為大家即係發展中國家覺得咁樣唔公道啊！即係本來你應承咗係要援助嘅，咁但係又達唔到標。 啊，咁雖然所以發達國家咧自己話係一路強調要達標啦，但係咧即係有少少口惠而實不至咁嘅味道啦嚇。咁、究竟佢哋會唔會真係改變咧？咁呢個真係一個未知之數嚟嘅。 另外仲有中國啦，咁中國而家係咧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國嚟噶，咁其實咧中國咧就係舊年有一個嘅目標嘅，咁就話希望咧就2030年咧就去到排放量嘅頂峰啦，希望咧就2060年咧就達到碳中和，咁但係咧都講過啲嘅挑戰啦，因為咧就而家即係中國仍然係高速發展緊啦，咁就意味住咧短時間之內達到碳中和咧係個挑戰嚟嘅，咁其實喺呢啲情況之下，你覺得即各國嗰個嘅減排嘅步伐啦，去到階段啦，其實都唔一致嘅嚇。咁即你覺得係咪應該呢個時候，即點樣睇而家佢哋定立嘅啲目標咧？係咪應該更加進取咧？還是其實啊係有啲好多困難咧，係需要大家一齊解決咁樣？ 嗱，我覺得而家就大家真係要睇下啲短期啲嘅行動，唔可以淨係睇一啲長期目標啊！嗱，即係長期目標，大家好清楚知道噶啦，應該係2050咧達到淨零碳呢個目標。好啦，但係如果你大家都係講長期目標，短期唔做行動，咁就冇意思噶嘛。所以你話啲短期行動，譬如話2030以前咁樣嚇，咁究竟係咪可以減低幾多碳排放咧？嗱，譬如舉個例，中國你剛才講嘅，其實當時咧。習近平主席佢承諾公突然間公開承諾咧，當初冇人預計啊，佢承諾咗2060咧係碳中和，咁呢個咧大家都有少少愕然啊，即係中國即係的確提出一啲好即係令人即係驚喜嘅目標。好啦，但係你睇翻個行動，中國而家目前咧係有1050座左右嘅煤電廠嘅，大家計過，如果以中國要達到呢個目標咧，起碼有600座要刪咗佢先得。咁但係中國而家不但只冇刪嘅，其實全世界新起嘅煤電廠之中咧，有70%咧係由中國嘅或者中國政府或者中國銀行啦去俾資金去做嘅。咁所以呢啲行動上面同埋嗰個政府嘅承諾，似乎咧就係唔協調嘅。咁大家我相信咧，即係唔單止係政府啊，而即係民間一定要明白到，即係嗰啲真相係乜嘢，咁先至可以俾到啲壓力去俾政府去加強佢哋嘅目標。其實聯合國每一次嗰啲 COP 啊，嗰啲聯合國大會咧，其實目的都係咁樣，就會有好多民間代表喺度，真係俾多啲壓力俾政府啲代表咧，先至令到佢哋真係可以做多啲行動咯。 好啊，唔该晒黎广德，多谢你吓，咁啊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关于气候嘅问题啦。咁啊，刚才同我哋倾嘅就系低碳亚洲嘅行政总裁黎广德啦。咁呢个时候啊，谭永辉啊，我哋都讲讲另一个话题啦。咁就系咧，关于咧就球王美斯咧吓，今个礼拜咧即系新动向，不如听听咧就系有关嘅声带先啦。 阿根廷球星美斯宣布离开巴塞罗那，喺记者会上激动落 泪。Después de tantos años de hacer toda mi vida acá, 他指离开效力多年的球会是艰难的决定，不是计划之内。 No lo pensaba, pero creo que no lo hice imaginado de. 其后他宣布加盟巴黎圣日耳门，话急不及待同新队友见面。 Nomás llegar acá, la felicidad es enorme. Estoy con muchísima ganas, muy ilusionado de poder empezar. 我相信唔睇波嗰啲球迷，唔睇波嗰啲朋友咧，都好留意今个星期呢一宗嘅新闻啦。咁 我啦，即系 已经系 喂美斯发生咩事啊？ 美斯啊，已经系抵达咗巴黎圣日耳门啦。咁啊，呢个球会咧俾佢嘅迎新奖赏啊，嗰啲嘅待遇咧，包括咧球会嘅 fans token。咁我叫佢粉絲幣啦，好唔好？係一種加密貨幣嚟嘅，可以交易嘅。咁嗰、那個即係俾咗幾多佢咧？數字冇公開到啊，暫時。咁有啲傳媒估計咧，都總值咧係高達咧2500至3000万欧罗，咁總之好可觀啦。咁呢啲嘅粉絲幣咧，即係擁有人咧，其實可以係一啲球會嘅濕碎事項上邊，例如嗰架球會巴士個車身。涂上啲咩嘅廣告啊，或者啲咩嘅公仔圖案咧，咁你可以有投票權嘅。如果你有呢個 fans 幣嘅話， 有得話事添啊！ 係啊，咁就阿美斯即係傳緊話會加盟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嘅時間咧，呢只幣咧即係本身呢個球會嘅 fans 幣咧，已經係飆升咗130%啊，咁啊好厲害。 咁啊，而家就美斯就终于就系宣布啦，咁就加盟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啦，咁就同巴黎圣日耳门咧就系签订咗两年嘅合约，咁就可以再追加多一年嘅咁吓。 咁啊，头先讲嗰只币咧，咁啊，除咗巴黎圣日耳门有啦，咁而家即系大家都好似好睇好咁啦，咁当然嗰啲币值都上落可以突然间好快噶，好有上有落噶吓。咁另外除咗头先讲 PSG 之外咧，巴塞本身都系有嘅，旧年推出咗啦，喺英超嘅曼城咧。有嘅，呢一个意大利嘅意甲嘅 AC 米兰咧，同曼城头先提咧，应该都系今年推出啊话，咁啊呢一只嘅供应币咧，佢唔系球会即系自己供应出嚟嘅，咁有啲公司做供应商嘅，咁啊供应商就话咧，其实旧年咧呢一种嘅加密货币咧，为呢啲唔同嘅球会咧创收咧，即系搵到钱咧有几多咧，接近2亿元啊，应该系美元啊，咁就话觉得嗰个潜力都可能好大，咁例如即系。美斯今次咁樣加盟咧，用呢一個比較叫做創新啲嘅方法去做一個酬金，咁啊，可能外界都係即係第一次聽嚇，咁啊，可能第時就係陸續有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表示，目前未有安排区议员宣誓的时间表，希望有关工作做得稳妥、仔细和彻底，因为政府未来仍然有其他工作，包括可能有其他公职人员需要宣誓，亦要举行几场选举。徐英伟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早前有大批区议员辞职，政府暂时无意补选区议员，强调政府不同部门的工作从未停步，他本人亦不断落区了解市民意见，呼吁有需要的市民直接向政府部门求助，同时亦有立法会议员跟进个案。另外，身兼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徐英伟说，諮審會將參考參選人過往言行，相信市民都會明白，真誠擁護特區和基本法屬基本要求，希望不會有人蒙混過關。今年渣打香港馬拉松舉辦與否仍有待敲定，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希望平衡舉辦盛事和做足防疫要求，並將大型項目的風險減到最低，不想賽事引起群組爆發，當局正與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緊密聯繫，商討如何安全舉辦賽事，希望有好消息。另外，徐英偉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政府並非只向奪得獎項的體育項目投放資源，又希望未來從科技層面加強支援運動員，例如提升裝備和協助運動員的復原能力。體育專員楊德強亦在同一節目說，有學校和家長仍然擔心對全職運動員的支援不足，但是今次奧運成績反映以往的政府對運動員的支援有成效，希望社會明白精英運動員不單止受訓，亦有獎學金等其他支援，大學亦會讓運動員延長進修期。警方凌晨突擊巡查銅鑼灣一棟商業大廈，發現一間酒吧有159人聚集消遣，涉嫌違反限聚令。警員向94男64女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他們年齡介乎17至50歲。另外一名37歲男負責人涉嫌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務及場所規例第 599F 章，警方將作出檢控。另外一名17歲女子涉嫌盜竊和行使他人身份證以及誤導警務人員被捕。美國副國務卿謝曼和立陶宛外長蘭茨貝吉斯通電話，重申美國支持立陶宛應對北京壓力下和台灣發展關係。 立陶宛早前容许台湾以台湾名义在首都维尔纽斯成立代表处。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国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完全合理合法，是对别国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作出坚决和必要反应。谢曼向兰茨贝吉斯表示，美方坚决支持立陶宛应对北京所作出的胁迫行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局部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半春园。咁就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园有交通意外，龙尾近半春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坚拿道天桥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嘅车龙排到天后庙道。咁而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雀街。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嘅龙尾就喺联合道。咁另外，而家窝打老道近卫理道嗰段咧，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果栏同埋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都系排到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现在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繁忙。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明天的清晨6点，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交界的慢线都是会临时封闭的。车辆现在是暂时禁止由长沙环道左转入去发祥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展彤，原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回来香港，我们可以是一家团聚。 表哥，因为疫情关系，你原来回港探亲的计划恐怕又要延期。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阿 Jo 阿 Grace， 希望你们一切都安好，也都希望疫情很快会过去。 今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季奥运会，今次香港疫情奥运之下，以无比坚韧的精神创造辉煌的战绩。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Alipay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ayHK 4-1，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唉， 咩事啊？瑞文你， 唉，世杰，你知啦，我通常都系日头跑步噶嘛，而家日头咁晒咁热，好辛苦噶。但系咧，夜晚跑感觉又好似唔太一样，唔知点咁。 梗系啦，运动同天气好有关系噶。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嘅团队同你分析一下，到时你就冇晒烦恼噶啦。 而我就会同大家研究一下点样将旧嘅雨遮大变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 谭永辉、陆宇光，10万8千里。 继续由谭永辉同埋陆宇光主持嘅《十万八千里》啊，咁啊，谭永辉啊，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喺阿富汗嘅局势啊，嗱，呢个礼拜可以话系不断咁变化咧，塔利班咧可以话系真系势如破竹啊。 系啊，之前我哋报道相关嘅，因为都睇到嗰个形势咧变化咧，咁就都已经系喺嗰啲报道咧，大概一个礼拜前咧都已经提过，诶、哎，如果塔利班咧真系会取得埋呢一个喀布尔嘅地方，又点点点咧，咁当时都会去谂一谂。啊！呢個會唔會真係會發生呢？咁但係如果以呢一個星期嘅咁樣嘅變化嚟計咧，咁而家好多人都會預期可能喺以日嘅計算之內，可能都有機會發生。咁阿富汗近期咧就美聯社就形容啊，過去一個星期咧就係一個閃電戰啦。塔利班嘅方面咧係發動迅雷不及掩耳嘅速度咧逼近咧。是喀布尔，咁啊过程之中咧，已经咧系占领咗咧阿富汗全国好多省会嘅一啲主要嘅城市噶啦。咁最大嘅城市同呢个第二大嘅城市咧，分别系坎大哈啦，同埋哈拉特咧，已经系即系落入咗去塔利班嘅手里边啦。 咁而咧塔利班已经系逼近紧首都喀布尔噶啦，而家系占据咗咧距离喀布尔只系得80公里嘅一个城镇啊。咁而家啲外界都估计啦，系塔利班已经控制咗阿富汗咧全国2/3以上嘅地区噶啦，有超过250,000人咧系被迫离开家园，亦都有部分嘅人咧系涌去首都喀布尔嗰度。咁都有啲外界就关注，即系阿富汗会出现一啲嘅人道危机啊。 喺呢一个星期里边咧，即随住好多塔利班又攞一个地方，又攞一个地方嘅消息咁样去传出嚟啦，睇得到啦。咁但系咧就睇到唔系好多咧战斗嘅场面咧，系即系喺传媒上边啊睇到，即系话咧唔系好多打斗，唔系好多抵抗啦，亦都系另外一个角度。咁如果呢一个进攻咧，即系大家预期会发生咧，系塔利班进攻喀布尔个形势又会系点咧？系会不战而？即係攞到啊，還是即係會有激烈嘅鬥爭，有好大嘅傷亡咧？咁而家大家有一個問號喺度啦。咁但係咧，好多嘅平民咧就湧緊入去喀布爾。 咁见到呢个局势呢係引起外国嘅关注㗎。见到美国同埋英国呢已经分别咗派遣咗军队同埋人员呢去到喀布尔去到協助撤侨啊，同埋呢撤离当地嘅使馆人员。加拿大呢亦都係做緊呢样嘢，就係派遣一啲嘅部队呢協助当地嘅撤离工作。咁头先都讲啦，究竟喀布尔几时会被塔利班占据呢？咁有啲嘅美国国防部官员呢就估计可能呢30日内就会被塔利班孤立，90日之内咧就会沦陷，咁而咧亦都有啲消息就话咧，美国嘅拜登政府咧正喺度为紧阿富汗咧就系阿富汗嘅政府倒台咧而作出准备。 而家从即系见得到嘅事情咧去观察咧，就系唔系好多为打斗做准备嘅嘢咧喺面头见得到啦，但系就好多人就逃难啦，好多包括一啲即系喺阿富汗嘅外国啊，包括美国、英国嗰啲咧就做紧啲撤离嘅工作啦，因为都仲有啲部队喺度啦，同埋咧。有好多帮美军做嘢嘅支援者，包括嗰啲翻译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咁咧有啲翻译咧接受美国传媒咧电视访问嘅时候都即系好担心啦，自己屋企人喺嗰度咧，如果落入到去呢一个塔利班手上咧，就系凶多吉少啦。咁但系都唔知走唔走得切啦。咁因为好多阿富汗人咧。以千計啦，應該咁講咧，以千計阿富汗人咧，其實係幫緊美軍咧做一啲咁嘅支援同埋翻譯嘅工作。 睇翻而家阿富汗局勢嘅背景咧，咁就係塔利班嘅攻勢咧，就隨住美國撤走，就係終結喺呢個阿富汗20年嘅軍事行動咧，而係開始嘅。咁講翻咧，阿富汗咧，其實20年前咧就曾經管治過全國啦。咁啊9/11事件之後咧，美國係出兵攻入阿富汗，推翻咗塔利班嘅政權，並且駐軍喺阿富汗咧20年，直至到今年咧先至全面撤走。咁於是咧塔利班就乘勢搶攻啊。咁所以今次会唔会话塔利班可以卷土重来，系夺得咗阿富汗嘅全国嘅管治权咧？咁而喺呢个塔利班嘅管治之下，大家都见到啦，系佢哋喺一个有一个严厉嘅伊斯兰教法咧系实施嘅，譬如话系要求女性全身嘅罩袍啦。对于女性嘅教育权嚟讲，佢哋10岁以上先至可以读书啦。咁以至到咧有好多好残酷嘅刑罚咧，去对待一啲违反教法嘅人啊。咁大家都关注咧，有啲民 眾都接受訪問講咧，如果塔利班真係管治翻成個阿富汗嘅話，會唔會呢啲嘅嚴厲教法又重新再嚟咧？ 另外一個即係區域嘅問題咧，就係而家阿富汗嘅鄰國啦，就巴基斯坦啦。如果阿富汗嘅人要逃離呢一個地方嘅話咧，一個選擇咧就係向東。或者南咧，或者東南咧，就走去巴基斯坦，咁就有啲難民嘅問題。巴基斯坦咧已經係開曬聲噶啦，就請即係國際嗰方面留意住咧，即係嚟自阿富汗嘅難民對佢哋造成嘅呢個嘅問題或者呢啲嘅負擔啦。 咁點解會今次嘅阿富汗塔利班會有咁強嘅一個攻勢咧？咁除咗咧，即係先睇睇咧，就係呢個塔利班嘅一個實力先啦。咁其實冇人知道咧，塔利班有幾多軍事力量噶。不過有啲嘅美國估計就話咧，塔利班有60,000嘅核心戰士。咁如果加埋一啲嘅分支嘅軍事組織啊，同埋支持者咧，可能超過20,000。但另一邊雙咧，見到政府軍咧。嗰、那個嘅勢力咧，可以話係都幾不濟下。咁因為咧，其實過去嗰20年咧，美國都係派咗一啲嘅人員啦，去到訓練阿富汗嘅部隊啦，亦都係花咗咧超過8,300億美元咧，就喺呢個部隊嘅戰鬥同埋裝備上面。咁但係見到今次咧，仍然都係政府軍咁樣去落敗得咁緊要啦。咁有啲報道話咧，就係阿富汗嘅軍隊咧，向來都有啲嘅腐敗嘅情況，同埋咧有士兵臨陣退縮。做逃兵嘅前科啊，亦都有啲指挥官咧就话会报大数啦，话自己有几多个士兵啦，但其实咧系假嘅，吓假数嚟嘅。咁变咗会唔会系其实外界系高估咗呢个阿富汗政府军嘅力量？其实咧佢哋真系都比较弱嘅情况咧。 有一位阿富汗政府顾问咧叫费萨尔啦，佢系批评嘅，就连北约部队同埋美军咧都冇办法击溃塔利班，咁点解西方国家系会期望阿富汗军队可以靠自己力量嚟？到同塔利班有抗衡咧，咁佢亦都指出咧，仍然对呢一个阿富汗军队有信心，话有决心咧去保卫自己嘅国家，咁就但系同呢个现实观察得到咧，就好似就有啲嘅距离啊。 咁阿富汗嘅情况咧，我哋就继续关注住啦。嚟紧咧，都好快咧会去到9/11事件嘅20周年啦，系呢个反恐战嘅一个触发点啦。咁究竟点样去总结咧？就系即系呢20年嘅一个状况咧吓。咁阿富汗局势会点样发展咧？之后咧会继续为大家留意住。 FM 926奥运第一台。 摘下奥运女子乒乓球团队赛铜牌的苏伟音就说，全靠大家的支持才可以令她沾回啖气。 其实我虽然单打之后是有点悔，跟着很不相信自己，但是见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我都觉得自己一定要沾回啖气，不可以这么容易就退了下来样、所以就很多谢香港这么多市民的支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旅游乐园 今个星期同大家耳朵游 泰国到西藏，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作家薯爸爸， 他同大家回忆当年在泰国踩单车，经过湄公河六三角，再去到云南，最后到达西藏的难忘旅程， 当中遇到难忘 寺庙鬼故事， 搞笑 途中要 shopping 深刻 浸温泉， 记得留意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 谭永辉、陆宇光，10,000,8,000里。 时间嚟到早上嘅11:47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谭永辉喺度。 系 谭永辉，我哋讲讲咧关于喺欧洲嘅一啲新闻啦。咁啊，见到咧今个礼拜咧波兰嘅众议院通过咗一项咧有关传媒嘅法案，就禁止咧非欧洲经济区嘅投资者去到持有波兰传媒公司嘅主要股权啦。咁呢个法案咧就被指系为咗封杀美资独立电视台 TVN。咁因为 TVN 旗下嘅新闻频道咧就经常批评波兰政府。 TVN 咧就系由美国嘅媒体集团 Discovery 咧通过一间喺荷兰注册公司拥有嘅旗下嘅频道 TVN 24嘅牌照咧，嚟紧9月咧系会到期嘅。咁呢个新嘅波兰嘅通过法案咧，意味住咧呢一个 TVN 24咧可能系不被续牌，亦都系迫使到咧 Discovery 咧必须要出售啊，去持有 TVN 嗰个多数股份嘅。 波兰嘅总理莫拉维茨基就强调咧，新嘅法例咧就唔系针对特定嘅电视频道，而佢所属嘅法律与公正党亦都话咧，法案系可以阻止中国同埋俄罗斯等等有敌意嘅外国势力去到掌控波兰媒体。不过咧，今次嘅事件咧仍然都可能令到波兰同埋美国嘅关系咧变得紧张。美国嘅国务卿布林肯咧就发声明话，呢个嘅法案针对嘅咧就系波兰收视率最高嘅独立新闻台，亦都系咧美国喺波兰最大嘅投资之一。美国对呢项嘅法案咧系感到不安啊，咁啊话会警告咧威胁媒体自由吓，亦都可能咧会破坏波兰嘅投资环境。 在波蘭的國內，其實這個法案也是引起相當的反對的。在國會表決的前夕，全國80個城鎮都有一些民眾示威，有一些示威者認為如果沒有了 TVN24， 就是剛才介紹的電視台，等於同波蘭、等於即是波蘭是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民主的。事實上由2015年現在的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上台以來，波蘭的新聞自由在國際的排名是不斷下跌的。有人認為为波兰政府是采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政策，因为匈牙利的传媒机构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政府的喉舌。 除了这个波兰的民众表达反对之外，其实执政联盟内部对于这个法案的看法都有分歧的。身兼协议党党魁的副总理高云就曾经警告过这个新的法例会损害波兰的形象和投资环境。不过之后支持法案的总理莫拉维茨基就解除了高云的职务，这个法案也引起了一些执政联盟的斗争。有些分析就说高云是一直代表着亲欧盟的声音，但是在近日波兰和欧盟的冲突里面已经逐渐被孤立，而高云离开就等同现有的执政联盟已经瓦解，亦都可能令到执政联盟里面的最大党法律与公正党和极右政党有更加多的合作空间，政府可能会采取更加激进的路线。 波兰国会有两院的，刚才说就是通过了就在众议院，还要交去参议院的表决。外界预料法案在反对派领导的参议院是会被否决的，由于众议院拥有推翻参议院决定的最终权力，所以这个法案又有很大机会交回到去执政党的那个盟友，就是现在的总统杜特首上边就决定是否签署的。 好啦，咁讲完波兰嘅呢个关于传媒嘅法案之后咧，亦都讲讲关于一啲嘅疫情嘅政策啦。 系， 咁大家都记得啦，早前法国就系推出咗一个签证一个叫做通行证的一个政策啊，咁如果民众出入很多的室内场所要出示这个通行证，包括譬如打针才可以进入啦。咁德国近期都有一些类似的政策啊，咁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就系同各州的州长就决定就由10月11日星期一开始，咁就呢个德国的全国会取消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服务，兼且就8月23日开始都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说咧，系只有一些打了针、染过病好翻，同埋已经检测过阴性的人咧，才可以进入某些场所或者参加某些活动。 咁新嘅措施咧，規定咧喺日後啦，需要進行檢測就自費啦。咁就冇辦法接種啊，或者唔建議接種疫苗嘅人士咧，先至可以咧係繼續享有呢個免費檢測服務。咁包括孕婦啦、18歲以下嘅兒童或者青少年啦。德國嗰、那個即係接種率咧，大概55%啦。咁政府有目標咧，希望提高到80%嘅。 咁而頭先都講啦，就係只有三類人咧，就可以進入某啲嘅場所啦，打咗針好翻同埋檢測過嘅人啦。咁所謂3G 嘅規定咧，因為呢三個字啊，即係打針好翻同埋檢測咧，德文咧都係 G 字開頭，所以為稱為之3G 規定啦。咁呢3G 人士咧，先至可以進入，譬如話係醫院啦、療養院、健身室、酒店同埋咧就係室內餐廳嘅呢啲場所。咁而冇打針嘅人咧，就需要咧係出示一啲嘅检测报告，快速的有效期就是得24小时，而核酸检测的有效期只得48小时，所以说要去这些地方的人就要很频密地进行检测 了。德国的疫情近期都有一些反弹的形势，就看一看德国而家政府又推出一个这样的措施，能不能够提高一个接种率和控制疫情。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听听另一个嘅环节咧，就系人物档案啦。今个礼拜咧，我哋会为大家介绍一位咧，就系奥运嘅攀石选手啊。咁佢咧系嚟自捷克嘅，佢叫做翁德拉。咁佢咧就参加咗咧就系难度攀石啦，吓普石攀石。咁啊，八名选手里面咧就系得到第六名啊。咁而速度攀石咧就得到第四名。咁点？但系点解我哋介绍佢咧？因为佢虽然咧喺奥运嘅成绩麻麻地啦，咁睇落下即系未至于即系攞到牌啦。但系咧，其实佢系被誉为咧世上最伟大嘅攀石嘅运动员嚟。一齐听一下。 十万八千里人物档案， 捷克户外攀石手亚当翁德拉。 亚当翁德拉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户外攀石手，不过今届奥运首设的攀石项目就考起他。翁德拉28岁，身高6尺1寸，来自捷克。他单手的最大手指力量大约是他体重的110%。2017年，他成功完成位于挪威一条难度评级为9C， 亦都是现存世界上最难的攀石路线。由于每日在攀石场的模拟练习都不足够应付这条路线，他和团队用了6日的时间不眠不休搭建特制攀石场，亦都要钻研怎样扭曲身体和手指的角度去攀登。翁德拉自小生活在攀石世家，他的爸爸妈妈以至他的儿时玩伴全部都喜爱攀石。直到5岁，他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很多人都不会攀石。翁德拉6岁的时候赢得人生第一场的比赛，此后他几乎每一日都在攀石上面度过。爸爸妈妈甚至在他的睡房起了一面小型的攀石墙，等他可以在空余时间练习。但是他讨厌爸爸妈妈教他怎样攀石，他会自己熟读所有的攀石指南，在脑海准备他想做的动作，计划路线。他会特登揸12个小时的车去到攀石地点，在野外露营，一觉醒来一整日就是在岩壁上面度过，累了就回到去营地吃一餐丰盛的晚餐。攀石令他自由自在，他喜欢对抗大自然而不是跟其他人竞争。有人分析他失落奥运奖牌的原因和赛制有关。奥运的攀岩项目分为3项，分别是速度攀石、普石攀石和难度攀石。大会引入速度赛，其中一个原因是速度攀石紧张刺激，好受电视观众的欢迎。不过其余2项项目都有限时，很多在户外练习开的攀石手，包括翁德拉，都习惯在天然环境练习，喜欢高难度的路线，不擅长速度赛。奥运攀石赛事对他们是一大挑战。 谭永辉啊，咁我哋节目开初嘅时候咧，咁都讲过关于气候变化嘅问题啦。其实演艺界咧都做紧好多嘢咧，去到唤起大家对于气候变化嘅关注。咁见到呢队乐队 Coldplay 咧，近排咧就系喺推出咗一首新歌啦。咁就同一个嘅非政府机构合作咧，就喺菲律宾嗰度咧种咗600棵树。 哦， 咁拣嚟佢咧就系另外一只歌啦，同俾大家听下啦，就系 Coldplay 嘅《A Sky Full of Stars》。 嚟自 Coldplay 嘅歌啊 ，Sky Full of Stars 啊，咁其實咧，即係 Coldplay 對於環境嘅關注咧，就係一不嬲都好出名噶啦。咁曾經喺2019年講過唔再巡迴啊，咁除非咧就係佢哋嘅巡迴演唱會可以達到碳中和啦咁嚇。咁亦都係哇，如果即係一首歌可以種到600棵樹咁啊，出多幾隻歌好啊。 咁啊，星體咧就幾時都係喺嗰啲地方噶啦，不過咧就係、是、越暗黑咧就越睇得清楚嘅。咁啊，而家環境糟糕啲唔緊要。大家都要抱住一个希望，在明天啦。 好啦，拜拜。 拜拜。